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29集，柳十三狂怒，立刻就要挣扎。 你放屁！你敢叫本龙做镇桥兽？ 他还没来得及动，又被蓝河摁进土里，电光也噼里啪啦，烤肉味更浓了。大黑蛇吃痛的摊平了，不动法师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若非你自称为龙，导致众家云集，我也不必为了辟谣暴露镇武桥。叫你守桥，难道不应该吗？” 当他辟谣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决定，如果能降服柳十三，那么柳十三应该在这个公园做保安。柳十三没想到竟然是这样，可他浑身上下也动不了，只有尾巴一抽一抽，心中生出了后悔。不动法师逼问：“你可答应？”柳十三看着身上的电光还有蓝河的拳头，不甘地道：“ 哎呀，那戏还能看完吗？” 不动法师微笑：“ 能，只要阁下愿意守桥，还有许多戏可看。” 柳十三沉默一会儿说道：“ 我最讨厌住桥下，那你们在桥边栽一棵大树，我日间可盘踞此树之上，总不能连本龙的活动也禁锢吧？”“ 只要仙家能守住此桥，任来去也无妨。” 不动法师回答道。柳十三松了口气，还好他们的要求没那么丧心病狂。“ 哎，可以，那你们修桥时把我一具蛇蜕也放进去，我便随时可以感应此处，也可使你们那阵物隐匿具体方位。” 不动法师点头：“ 甚好甚好。” 蓝河也道：“还有啊，你得说为什么你会找上这里，是有人指使吗？”柳十三刚要说，眼睛一转：“ 你一个要求换一个要求，要我回答这个问题，你得先答应我，给我一座香塔。”“ 这不算什么。”蓝河随口就答应。“可以啊。”柳十三说道。“ 没有指使，这不最近就你们在修桥吗？”“ 真的吗？那你前修的好好的，怎么会醒来？” 你又是一个问题了，这个问题可是更重要，你想要我回答，日后你要继续供我相持。” 胡七十九瞥了他一眼，显出了看不起的样子：“ 不要你，住在外面下水道都不用通，还想讨相持？” 柳仙果然脑子不是特别好。蓝河心道：“什么时间数量的限制也没说，那他每年过生日给他点三根香都算数啊。”叹口气，故作为难的样子道：“ 哎呀，好吧。” 柳十三大喜说道：“ 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就觉得越来越热，我就醒来了。这可能是清梦几何里说的什么，叫什么温室效应吧。” 众人傻眼了，还挺会活学活用的。蓝河无语，原来这柳仙是在胡乱要价，幸好要的也不严谨，不然亏死了。他看着蛇还真不太舒服，尤其是蛇皮的触感。不过柳十三这个样子倒不像是说谎，所以他醒来找到这儿真的只是一个巧合。蓝河从柳十三头上跳了下来，大仙爷也把法阵给收了。只见柳十三化作一名黑衣青年，长发束在脑后，面容阴沉，眉眼好看却带着戾气，脸颊上还有一道疤。蓝河盯着看了会儿，柳十三心中得意，果然被他的龙颜震慑住了。蓝河说道：“哇，你真的被打过头了。”柳十三：“ 你 现在算是谈得七七八八了。”江河道长被扶了起来，仔细看着蓝河感慨道：“ 没有想到蓝先生居然是生无常，哎呀，我们竟一点儿也不知。” 哎呀，真是低调啊。来无常从来没提起过，一般走无常的也很少在业界都瞒着的。柳十三呸了一声，暴躁的道： 你瞎了吧，你们不是都认识他吗？ 江河道长无语了，各位法师都大惊，什么叫他们都认识？难道来无常的杨氏身份本就是京城宗教界的？那会是谁呢？道门的？不对，养了家仙，是个乡头。还是不对，他们都认识，既然都认识，在业界总得有些名气吧。那他们怎么会想不起来呢？这一时间真的想不到哪个人他们全都认识，又同时拥有这样的本事的，到底是哪一门的呢？大家疑惑地盯着蓝河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这会儿真觉得他有点眼熟，又想不起来。我们真的认识他？蓝河无语，他原先都打算去还魂了，换作肉身来帮忙结阵了，柳十三已经说破了，他心情还挺淡定的，也算是一回生二回熟了，就是在琢磨怎么样继续骗老头们啊，不知道还能不能骗得过去，他们会和鹰勺一样反应过来吗？ 真的不认识吧？ 江河道长用力挠头，本就凌乱的发髻都要彻底挠散了。他正说着，那一直在播放着清梦几何的大屏幕上，女主的哥哥又出现了，嘴巴被女主给捂住，勒着脖子，露出一双大眼睛，一眼望过去，哦，来无常的眼睛啊，他背后大屏幕上很大很大的演员的眼睛，前后对应，一模一样。这要是再看不清，再说自己不认识，那真的是瞎子了。法师们惊叹的哑口无言，还真的都认识啊！不止他们，他们全家连带邻居也全都认识。 一位法师的手颤颤巍巍地指了指蓝河，又指了指后面的屏幕，也不知道是被震惊的，还是单纯因为刚中过毒。 是你啊，就是你，你不是在参加颁奖典礼吗？ 因为女儿关注着，所以连她都知道蓝河今天的行程。开始真的很难相信所谓的认识是这个认识，而且这人还出现在这里打怪。蓝河回头看一眼，心知是瞒不过去了。如果说这件事交给蓝河什么教训，那就是他比以前红了，以后应该连眼睛一起蒙上。虽然目前他已经有意识地用帽子遮了一遮，但显然是不够的。 蓝河老师道：已经参加完了，拿了奖。 众人没说话，大家心里复杂。你说这个人本职工作还挺出色的，不能怪他们知道小来是生无常后都没猜到蓝河头上啊！实在是谁能料到这人白天晚上的拍戏走红毯，都红了还有时间搞兼职，这就真的很绝了。江河道长一瞬间还想到了自己在东岳庙前给老白行礼，被误会成是给小明星蓝河行礼的事，当时弟子们还纷纷辟谣，一时有些虚弱，往不动法师身上靠了靠。不动法师说道： 阿弥陀佛。 江河道长看他站得那么稳，问道： 和尚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 不动法师答非所问： 是你们非要选这部剧的。 众人没说话，想说出家人不打诳语吧，人家也没撒谎，就是保持了沉默。 各位法师见谅。 蓝河拱了一下手， 因为本职和个人原因，起初一直不太想走无常，但这种事大家知道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所以把阴阳两界的身份分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了。 他这么一说，大家也理解了，说他哪来那么多时间，也是赶鸭子上架呀，就算真信这些演员也没有公开嚷嚷的，何况蓝河本意不是想走无常的。 那个，希望各位法师就不要大肆宣扬这件事了，好吗？ 蓝河试探地问道。不动法师他是了解的，司空法师应该也没问题，但其他几位法师他就没什么交情了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转头就一传十，十传百了。江河道长道： 今天的事情是要跟有关部门登记的。你看，这个小兄弟也醒着，估计是瞒不过去了。不过嘛，对于我们这类事务，有关部门都是会保密处理的，这一点你应该不用担心。至于我们几个，我们自己是可以说没问题了。你既是东岳云寺的兼职无常，又顶了仙，跟我们道门东岳庙关系匪浅，我肯定不会卖自己人的。 江河道长三言两语就把蓝河划分到自己的派系中来了，其他几位法师也都心思活泛起来。来无常是个活人，那就同在一片江湖呀。 哎呀，这个你放心吧，咱们都打过交道的。 不错不错，你还是妙感山旅游宣传代言人呢。说起来，我们那里也是五位级景区。 哎呀，你反应倒快，好说啊。 无论想法如何，看起来法师们都很善意。吴七十九抠着手指头道： 他们要出去说三道四也没有关系。 他也没放低音量，对蓝河说道： 我们不认就是，就说有人放假料黑你。 其他人没有说话，蓝河却说： 说笑说笑。 蓝河捂住了胡七十九的嘴，心里却想： 我的妈呀，还真是个思路，反正也没人拿得出证据。 大家只能笑笑。江河道长说： 此件事已经结束了，那么接下来要设计师和风水师把图纸改一改吧，这桥上得雕一条蛇啊。 然后他们得在业界宣称柳仙已经被降服困于桥下，永保此桥云云。柳十三立刻有了反应： 雕龙。 江河道长讪讪地笑了笑，柳十三阴冷的面孔愈发凶厉了： 听到没有，雕个龙。 他一生气，气势可真是要吃人一般，但因为先前起过事，所以大家倒也放心，法师们兀自交头接耳。桥上雕龙本来没什么，蛇也的确是小龙，可问题是现在本就谣言四起了。柳十三还得寸进尺： 我要龙王。 这龙王要怎么表现出来呀、啊、难道雕个龙宫啊？大家继续交头接耳。蓝河一看也没我什么事儿了，先走得了。他看向大仙爷： 大仙爷辛苦了，上我家赶斋去啊。 家仙享用香火，他们也叫吃斋，有些家仙也会上别人家串串门，一起吃香火，这就叫赶斋了。白大仙爷盯着地上的草看： 我不铺了，你回头烧给我吧。 这个回答也不意外。蓝河惋惜的道： 好，这次真是劳烦您了。 没事，只希望智仙以后能撑起白门了，劳烦你了。 白大仙爷这意思像是已经认定白武了。的确，除了白武，也没有哪只刺猬有这样的本事加运气。 我知道，都是一家人。 蓝河感念白大仙爷出手相助，否则柳十三的能耐非把京城折腾个天翻地覆。而仙家这种传统的家族模式也让蓝河和四大门的羁绊愈发深厚了。这就是一口阴间饭下去再也脱不了身呢，这马甲能不越掉越多吗？但蓝河也有心理准备了，本来当他选择和宋福潭在一起，选择继续走无常时，就料到如此。白大仙爷化作雪白的刺猬前行于草地，很快就不见踪影。蓝河一家也就出了公园，去旁边的停车场还魂。窦春亭正坐在车上玩手机，他其实有点困了，但不敢睡觉，还得守着蓝河和表哥的身体。刚才外面的动静也是吓人的很，打雷，甚至隐隐地听到两声奇怪的声音，让他怪心惊肉跳的。幸好刚才雷雨慢慢停了，然后蓝河他们也回来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